你今天为大家演唱的这个《水兵矿坤》也是古文玉老师所创演的、所主演一个新剧目。 是的。那么我们所有的朋友非常熟悉评剧的蜻蜓调，那么这段唱呢叫做慢蜻蜓调，是我的老师古文玉和音乐工作者曹华老师一块儿新创的一个版式，在今天我想奉献给各位朋友们。 好，请大家欣赏这段慢蜻蜓调。

我到陈庄当支书，千斤重担肩上挑，幕后村面貌要改变，当地只是要急熬。 赵震再给大家唱一段， 再为大家演唱一段那个红色联络站选段，三月里来三月三。 好，三月里来三月三，红色联络站。 观众还真是欢迎，再给大家唱一段吧。 来唱， 唱一段，我点一段吧，我替大家点一段好不好？啊，再唱一段《金沙江畔》选段，《高原风景极目望》，请。 谢谢大家。

新时君，中歌咏从头一响，叫人上前随尽千里，心间幻想着成关情，端正过你可叹我瞎了两眼，把他看得那么重，千丝百缕我把他从容，可叹我一片忠心成泡影。恨死个人呐、薄情太深，他要把我扔，千两银卖我身，天两丧尽，是这等这个之徒万难相扑，决心一定我强忍热泪。悲痛欲碎，强带着笑谢谢。 我真是很感动。我跟大家说一个秘密，这段唱啊，刘平老师很少唱，所以今天大家真是来着了，过瘾不过瘾呢？啊，那么下面再给大家唱一段， 再唱一段。我十九，他十一， 小女婿 第三盒。尊上爹爹，休要生气。细听女儿我诉诉委屈，爹娘本是贪污害理，竟给我找了一个小女婿。我十九他十一，事事他全不懂的，帮爹娘退还我家彩礼，我至死不嫁姓罗的。我心如刀扎，珠泪滚滚，到现在也顾不了二老双亲。我当着村长妇女主任，把我这满腹的委屈细诉原因。我盼天仙儿学习进步，又好劳动，我们两个志同道合，安定婚姻。万恶的陈太婆，她做事惹人恨，她贪图罗家钱，不害好婚姻。糊涂的二爹娘把我领聘，她贪图罗家彩礼，硬逼我过门。你们看一看，十一岁的小丈夫叫我怎么忍？那婆婆说我死是罗家的鬼，我是罗家的人，是这样买卖婚姻实不随心，望求主任来批准，我坚决和罗家打离婚。 谢谢。再一次感谢刘平老师的精彩的演唱。那么我们的嘉宾助演就到此为止了。下面到了一个非常令人紧张而且振奋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要宣布选手的最后得分，而且要给他们发奖。那么我们呢，是从最后一名开始。 十二号选手王淑兰参赛的曲目是《漫闪秋波》，得分9.42分。 好，请王淑兰上台领奖。 有请。 请中国评剧院院长吴一平先生、北京娱乐信报副总编朱敏女士上台为选手发奖。八号选手马巧玲，她演唱的是《花儿美爆花名》。

刚才是刘桂馨演唱的《玉皇后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严桂祥演唱的《寻冠娘》。 Thank you. 还是严桂祥演唱的《寻冠娘》，最后请听赵世普演唱的《占太平》。